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前辈，红色是顶级考核，那这金色又是什么考核？我好像需要完成九样考核才算通过。 海马斗罗用力晃了晃头，再仔细看向唐三。他看到的依旧是那样闪烁着灿烂金光的三叉戟烙印。没错，这不是在做梦。 我也不知道。 那他呢？为什么他会出现顶级一考的情况？ 顶级一考为什么会出现？我同样不知道。但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所要面临的考核内容是什么。虽然只有一考，但却绝对当得起顶级考核的难度。他的考验就是跟随在你身边完成九考。 唐三搂过小五，伴随着他身上金光的消失，之前环绕在小五身体周围的红光也已经悄然不见了，只剩下一颗圆圆的红点。听了海马斗罗的话，唐三不禁一愣，他想不到海神考验居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但海马斗罗的话令他的情绪放松了许多，只要能够让他帮助小五，他也就放心了。 好漂亮的三叉戟，三哥，你更帅了。 三叉戟？你说我额头出现的烙印和你们不一样吗？ 不一样的，你额头上的是一个金色的三叉戟，很漂亮，看上去特别高贵。 前辈，您再仔细想想，刚才的金光代表的究竟是什么？我要面临的是顶级九考。 这 不用难为他了。从海神岛出现到现在，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。你所要承受的，并不是顶级九考，而是海神九考。 参见大供奉。属下未能完成好海神大人的指引，请大供奉责罚。 这不怪你，我也同样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。 当最后一个字传入史莱克七怪耳中时，远处一个红色的光点缓缓放大，众人只是觉得空间似乎略微扭曲了一下，下一刻海马圣柱前就已经多了一个人。他的身高看上去与小五差不多，全身都笼罩在鲜红色的长袍内，海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身后，虽然没有小五那么长，但散开后也接近垂直地面。柔美的容颜看上去最多也就30岁，他的美更多是来源于高贵优雅还有和煦温润的气质。他右手握着一柄长达3米的权杖，权杖是金色的，通体雕刻着魔纹，杖首处是宛如长矛一般的菱形凸起，那长矛尖端下方5寸处镶着一颗菱形的金色宝石。如果只是看容貌，她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女，她的气质确实任何人都无法相比，哪怕是唐三曾经见过的教皇比比东，在气质上也要逊色于她。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的那双眼睛，澄澈的蓝眸比大海更加深邃，其中慈祥的沧桑仿佛经历了亘古岁月，这双眼眸又岂是30岁的女子所能拥有的呢？红袍女子微微一笑，海中海似乎也因为她的笑容而波动着。只见她目光流转，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感觉到她在看着自己，而红袍女子的目光最终却定格在了唐三身上，或者说是定在了她额头上那金色的三叉戟烙印之上。唐三近距离地聆听着她的声音，感觉自己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不是因为她的美丽，而是因为她声音之中充满了来源于灵魂深处的触动。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女子，可是唐三却深刻地知道，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初曾与自己曾祖齐名，而且战胜过曾祖以及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的海神斗罗波塞西。 没想到这位强大到99级的绝世强者竟然是一位女子，而且青春永驻，看起来才30岁的样子。她的真实年龄少说也要超过120岁了吧。 年轻人，我等了100多年，终于在行将朽木之年见到了你，可以告诉我你的来历吗？ 晚辈唐三，参见前辈，加曾祖名讳为臣。 唐三几乎弯腰90度，恭敬地向眼前这位代表着海神岛最高权威的海神斗罗行礼。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海神斗罗波塞西身形微微一闪，出现在他侧面，并没有承受他的礼数。 不必多礼，你是唐臣的曾孙？ 是的。 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连他的曾孙都已经这么大了。没想到我要等的人竟然是他的曾孙。唐三，你看着我。 前辈， 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，在海神岛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承受你的礼数，包括我在内。 啊？ 欧亚，传我的命令，这八人在完成海神大人的考验之前都是本岛贵宾，任何人不得怠慢。除了不可帮助他们完成考验之外，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条件。他们就住在你的海马城吧。还有，召集其他六人明日海神殿议事。 是。尽管10年未见这位大供奉，但在这海神岛上，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。除非是海神亲自降临，才能凌驾于他之上。 唐三，很好，很好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通过海神大人的考验。有什么需要，你们可以向欧亚提出。记住，你的海神九考每年至少要完成一样，否则就算失败。 如果我失败了，没能通过考验，结果和黑级考核一样，也是死吗？ 波塞西脸色一变，唐三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他就出现在了距离自己只有几公分的位置上。原本慈和的双目突然变得冰冷起来，强大的威压让唐三无法呼吸。 唐三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让你脑海中出现失败这样的念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考核关系到海神岛的存亡。如果你失败了，那么后果绝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，要比这个可怕的多。 话音一落，众人只觉得眼前红光大放。下一刻，原本站在唐三面前的海神斗罗波塞西已是红飞明明，消失不见。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等人几乎同时长出口气，脸色一片苍白，额头密布汗珠。唐三没有开口，波塞西走之前的话深深地烙印在他脑海之中，他仔细地琢磨着波塞西话语中的含义。 太强大了，仅仅是他刚才绽放的一丝气息，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要被压爆了一般。 这位海神斗罗的出现应该就是因为我的海神九考，能够连他也惊动，并且说我的这次考核关系到整座海神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论实力，我虽然比伙伴们略强一些，但我的海神考验却明显比他们的难一大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 浓郁的蓝光从海马斗罗欧亚手中亮起，微微一挥，奇异的一幕出现。海中海一侧的海水涌起，在空中凝结，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化为一座桥梁，并不是通往他们来时的地方，而是通往海神岛更深处的森林。海马斗罗的神态十分恭谨，史莱克七怪不禁都有些不适应，目光都落在了唐三身上。唐三收敛思绪，他知道此时并不是深思的好时间，向海马斗罗还礼。 各位贵宾，请随我来吧。 麻烦前辈了。 当他们踏上海水凝结的桥梁时，惊讶地发现这桥梁宛如实地一般，脚下是晶莹的海水。这种奇异的感觉令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新鲜和好奇。踏上岸边，立刻有十名黄衣海魂师迎了上来，恭敬地立于两侧。跟随众人前行的海马斗罗并没有走在第一位，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竟是唐三走在首位。 啊，各位贵宾，欢迎你们入住海神岛。海神岛没有太多规矩，到了海马城入住后，各位可自行决定何时开始进行考验。除了已经完成考验的这位小姐以外，其他贵宾每年都需要完成一件考核。你们可以自行感受海神大人赐予的考验任务。任务是按照顺序进行的，每完成一件，下一件的任务条件才会显现出来。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提出，我会尽量满足各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各位在海神岛上除了中央的禁地以外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。还有啊，请不要遮挡住额头上的烙印，那是你们身份的象征。 多谢前辈指点，今后还要请前辈多多关照。 唐先生客气了，您是大供奉钦定的贵宾，有什么需要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